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，遗忘里永远看不透，活了到我所失地，竟然是我的所有，一生何求，挫业也是个苦斗，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，聊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， 亲爱的亲爱的，时空变幻一样爱，祝你开心十年，我亲爱的亲爱的，哭泣点燃回忆，全是伤心，祝你开心十年，多么幸运彼此遇见，柴米油盐在最可贵，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好累啊，真想辞职不干了。 你不用挣钱养家啊， 女人要学会自立嘛。 切，别找借口啊，你呀就是平时不懂得调节，我教你几招消除疲劳的方法好了。 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，常常感觉身心疲惫，其实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轻松消除疲劳。久坐或久站后下肢酸胀乏力时，可采用垫脚尖的方法健身。梳头可以刺激头部的穴位，起到疏通经络、调节神经功能、增强分泌活动、改善血液循环、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。长伸懒腰在促进人体肌肉收缩和舒张，增进肌肉本身血液流动的同时，还可带走肌肉中的代谢产物，起到消除疲劳的作用，使人感到全身舒展、精神爽快。每日三餐前保持全身放松，口唇紧闭，然后上下齿有节律地轻轻叩击，每次叩4到8下，可使牙齿坚固，并能预防牙病的发生。双目从左向右转14次，再从右向左转14次，然后紧闭片刻，再迅速睁开眼睛。常年坚持可使眼睛运转灵活，去内障外溢，兼能矫正近视远视。深呼吸可以促进人的肺部排出浊气，增加肺活量和血液中的含氧量，加快血液循环。每天晚上洗脚后上床之前搓足心20分钟，对健足强身十分有益。这是因为搓足底涌泉穴有改善体质、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能。养生小贴士：愉悦心情，缓解疲劳。身体的疲惫可以通过锻炼来消除，而缓解心理疲劳则需要保持愉悦的心情。当发自内心的大笑时，体内引起紧张的激素可迪松和肾上腺素会下降，免疫力得到增强，心情也能立刻得到改善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用你最初的回答再爱我吧。

思的，却因为都变了，只能好听说各自爱着，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，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。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， 听说我巷口你常经过，听说你厌倦寂寞，听说你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街边回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宁静的夜，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。耗尽一日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，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，感情不